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一个序幕，准备了一根导火线。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等发起突然袭击，罗列罪名，诬陷总参谋长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随后罗瑞卿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真正篡军篡党夺权的人加紧了他们行动的步伐，三五计划的建设步伐尚未展开呢，政治上的混乱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历史刚刚进入到1966年，突出政治的风潮开始干扰业务工作，三五计划的许多指标有落空的危险，阶级斗争开始由党的工作副线上升到主线。同时，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面积的自然灾荒——旱灾，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等北方省市蔓延开来，周恩来忧心忡忡。正在他这种心理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一场自然的灾害和一场政治的灾难更加猛烈地袭来了。1966年一开年，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抓北方受到旱灾影响的一些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上。按照原先的设想，这是第3个5年计划的头一年，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安排中，农业仍然是第一位的。1月3日至15日，周恩来极为关注的全国第5次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的那天，到会做重要讲话的周恩来观点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不挑起战争，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建设祖国是一件好事。他还提醒道，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荒那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的思想嘛。人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分量，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旱的省市，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下来。根据这一重点的安排，周恩来雷厉风行，随后便亲自主持召开了北方8省市自治区旱旱会议，研究对付灾害振兴农业的对策和措施。为确保北方8省的抗旱和农业工作开展，周恩来除了安排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胡家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外，他自己则亲自负责北京和河北的工作。3月5日，周恩来在严重的旱灾中迎来了他的68岁生日，这天 他一面继续听取北方八省区关于抗旱情况的汇报，强调干部带头下去蹲点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他提到全国公交工作会议上农业没有过关和北方旱情的严重性。生日对他来说早已经失去了纪念的意义，仅是给他了一份更加忘我的工作的压力。到3月7日，周恩来仍然为华北旱情的事情忙的是不亦乐乎。这天中午，他到怀仁堂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向大家汇报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情况。当天由周恩来点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由24人组成的北方八省农业小组，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下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首次北方农业小组会议。他在会上说，抗旱抗灾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八省市5年要改变初步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土改工作，以水利小型为主，肥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要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这天晚上，周恩来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当这时，一场想象不到且事先未能做出预报的地震灾害突然的袭来了。当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总理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呢，还在办公室办公呢，大地颤动，电灯摇晃，总理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告诉我说，你马上告诉国院的值班室和总参谋部，立即查明白这个地震的震区震级和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破坏。这是一，第二就是要给我准备直升机，我要到灾区去看看。第三，明天9点钟国务院召集紧急会议，有关的各部委负责人一定要到会，还有副总理。安排好一系列紧急措施后，周恩来于3月9日下午不顾余震的危险飞赴灾区，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现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自然灾害给周恩来的肩上增加了一副更重的担子，但他并不能压垮周恩来。在地震灾区，周恩来鼓励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并嘱咐地震工作者一定要加强地震预报和研究工作。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地组织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时候，一场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源于政治领域的民族灾难以更为猛烈的姿态向人们袭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对此也是始料不及的。2月3日以后，也就是在周恩来不断的约见有关负责人谈加强我国的农业水利工作的时候，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意思发表了《永远突出政治》等等6篇社论。这些社论以反党和政府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提法，标新立异地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我们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把人的思想染红，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敏感的周恩来知道这种论调不是个好兆头，这样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在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邓小平与他有同样的感觉。与解放军报相对应，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和邓小平有关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紧密相结合的意见。 从4月6日至22日也发表了3篇论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论。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没有想到的是，林彪一会儿讲政治，迎合了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状况所做的过分严重的估计，符合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的判断。正在毛泽东想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上述危险的时候，周恩来等人从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上去阐释突出政治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随即，《人民日报》的观点遭到指责，被批判为二元论。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在大方向上有了茫然之感。正当周恩来忙于华北抗旱，忙于部署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工作，忙于接待阿尔巴尼亚等等外宾的时候，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一上来便从中央开刀。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解决了彭、陆、杨的问题后，事情并没有完结，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知这一天正好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516通知。516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等到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了。如此耸人听闻的判断，谁还不能认真对待？毛泽东在修改这个通知时，指向更为明显。他说：“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叫破，有些还在受我们信用呢，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一点。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这还了得？为此，通知号令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还没等到政治局会议结束，中共中央便于通过当天发出了516通知，第二天他便赫然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以516通知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这场披着文化大革命之名的政治运动，自打它一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像一股肆虐大地的洪水，也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把偌大的中国大陆搞得是天翻地覆，动荡不安。而林彪、江青一伙人利用了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利用了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关于清洗党、政军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尚方宝剑，通过对红卫兵运动狂潮的推波助澜和暗中操纵，从而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中国逐渐引向了灾难的深渊。如此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可理解，一开始他就显得很被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我做梦也没想到。然而面对凶猛而来的运动，周恩来所要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不至于崩溃。 一位叫做迪克·威尔逊的英国作家在他的《周恩来传》中这样描述文革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像个绝顶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他。文革之马脱缰是由红卫兵运动开始的。就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5月25日，在康生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子等七人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周恩来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大字报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矛头公诸于众。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连夜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子等人的做法，指出他们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原则的指示。康生则心怀鬼胎，暗里藏刀，他在得知周恩来的批评后，立即把大字报的底稿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大字报的毛泽东，他的反应却与周恩来等人是大相径庭，他对康生等人的做法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认为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这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周恩来一下子懵了，陈毅等人也懵了。当天晚上，陈毅问他，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呢？周恩来只能回答，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上由中央台向全国广播。毛泽东在外地遥控，在京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驾驭和适应政治大局了。6月3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基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做出限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守，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为保证文化大革命有序地进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都同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然而派工作组一事很快地被毛泽东批评为捣了很多乱子，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随即被取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显然是摸不清毛泽东的门道。就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去没几天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夺权造反之风也从这里弥漫开来。毛泽东对于大中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由学校着眼，利用青年学生来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有着共同点。继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以后，6月24日和7月4日出自清华大学附中的另外两张大字报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两张大字报名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造反是大字报的主题。7月28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这两张大字报报送到江青审阅，并请江青送转毛泽东请求批示。 这一动作正合江青的意，他立即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这两张大字报后却很高兴，他从红卫兵小将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希望。他很快地回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说，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了对一切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萌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生全体师生动员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是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的信写好后，为慎重起见，他批给各同志，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立、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等等15人，请他们考虑信以及大字报是否正确。在批示中，毛泽东还说，有错误请指正。这些各同志中显然是有不同意见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毛泽东的信没有发出，然而信的精神很快的便被红卫兵们知道了。不久，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主题，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就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的这一天，即8月1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共8届11中全会开幕式。全会期间，毛泽东又一声念，8月5日，他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亲自使用大字报的武器，其威力非同小可。就是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称聂元子等7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报，并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独也。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行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想念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22:20。